吗？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花篮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太熟悉我的汗，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6年半，我每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觉得很好看。 请问103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谢谢你帮好朋友，终于和你终于遇到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你正在作何感想？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5个1的创建活动中，你还会觉得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？请为1033与你携手，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，从我做起，崇尚道德，进行精神文明新风尚， 传递爱心，延展关爱，爱在天地间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、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，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，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。会诊时间每周六日，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Thank you. 着往昔的情怀。曾经的老歌，你记得的有几首？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？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你的朋友雨辰。和我联系的方式呢，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，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，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。希望这里的声音给你我都带来一个快乐的上午，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。 一整晚睡不着，喝电话响起得不到，轻轻的微妙变化，任谁都会觉得惊讶，不知不觉像被施了魔法。我温暖的烛光，再黑的夜都不怕，只望见寂寞的他，却尝到热烈的心脏，天使也为不阻挡。这种默契是光说一句话，是属于两个人的我，是属于两个人的你的时光。虽然只是小小的爱情，也不需要感情，难道就知道爱上到心里，第一次感觉也让人的心好甜蜜。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，别人无法靠近，了解的坚定，别让我珍惜，幻想眼泪都变成了惊喜。在一起 在我抱怨的时候倾听，是你在我害怕时蒙住我眼睛，用你那种刚的温柔助我穿越过那软弱。天再暗路再远都不管，越长大越思念越不安，梦里听他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你都在。曾经的不理智太幼稚，谢谢你世上最懂我的昨天。曾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今天转身时候手却放不开，明天等我满载归来，同享这天伦之爱。再暗路再远都不管，越长大越思念越不安，梦里听他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你都在。争吵过欢笑过幸福着，谢谢你教会我承担。一转眼不小心就长大，两鬓的那抹黑变霜花，若天听他的下来，修我为你撑起多平凡，多平淡，不简单。我爱你，这一生不平凡，不简单。 价值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正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 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要放弃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还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救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位子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。你满意吗？我们都得说谎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爱无声送考行 FM 一零三点三，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。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字样，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，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。世界那么大，考出去看看。FM 一零三点三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。感谢福成酒业、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福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生活与梦想其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在听节目的时候，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的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雨伞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黑暗真好，黑心真好，可以被你拥抱，想起你的微笑。 重要。 在生活里没有人喜欢被说教被控制，因为当我们想要改变对方的时候，无论出发点多好，道理多么正确，我们都不喜欢说教我的样子。当放下所有的要求还有评论，只是单纯看对方当下的感受，并且愿意和这个真实的人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陪伴。 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。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深情永不变，当你不曾 个疲惫的心走了。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已不重要，虽然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也许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走了，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道别离，虽然我们曾经拥有过，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。难道早已注定不能真正拥有你？难道我真心付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？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，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。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，我已经感到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伤，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。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残忍的激情，墓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接连数月每天碰到一个人，于是呢你同他的关系便十分的亲密起来，你当时甚至也想没有这个人还不知道你会怎么生活了。虽然两个人会分开，但是一切按照先前的格局进行，你原先认为一刻都离不开的伙伴，此时此刻却可有可无，日复一日，久而久之，你甚至可能都想不起他了吧。 我登上那高山，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，我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登上那高山，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，我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 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，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一片空白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坠落尘埃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要自由自在。我没有选择，海外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，快离开。我飞过那高山，年轻时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飞过那高山，年轻时阳光灿烂，辽阔蓝天。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一片空白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，坠落尘埃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要自由自在。我没有选择，徘徊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，快离开。 如果喜欢的人在对方的痛苦中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其实喜欢和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，只要看自己怎么样的去印证，印证自己的重量。如果你的心门只有它的指纹才能打开，那该多好。期待天空再划过一只流星，哪怕没有期望没有愿望，至少也让我们看到它曾经如此的动人漂亮。 看一夜天空，想起你的手的那个星球，泪已不长流，因为一接受分开了，你是快乐的。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，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在我退出了。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。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苦衷，我爱你那么多，爱得那么痛。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，你转身问的软弱，当我发现不该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，深圳半小时生活圈，畅享南站便捷交通，交通城市成熟配套。新美东联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，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，让您水乡内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。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小时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有爱听啊。 那是你最后的选择，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，不敢和我联络，害怕伤害我，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，就让我们还是朋友，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，真爱不是占有，不需要愧疚，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，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。他是你最后的选择，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，不敢和我联络，害怕伤害我，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，就让我们还是朋友，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，真爱不是占有，不需要愧疚，别让这个结果 变成三个人的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，让这个世界一不留心沉默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需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。 我觉得在生活中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约定，如果回头我就会拥抱结束这一切，可是如果始终没有回头，那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这也可以用在爱情的里面，我想说告诉他我爱，可是想开口说多爱，但是在开口前眼泪可能就会流下来，嘴巴就会封住，所以什么都不要说，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听众。 风风向你随成就在雨滴却淋湿衬衫，为了想将结局扭转，为了他吃力的追赶，一路上不放声哭喊，要诱惑强忍不安，习惯了你不以为然，以为爱原本就很难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 等过了春夏秋冬，他却在远方失踪。你吹着冷冷海风，你只能泪流海中。有些感动在他记忆中已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他回到你的时空。我想抵挡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他纯真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。我想抵挡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浅。 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唇间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。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浅。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唇间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。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为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浅。 品味一零三三慕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。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，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。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，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，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，都是放慢生活、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。 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，最美的声音。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患者，河北燕达医院于2017年3月20号正式开设老年病科诊疗中心。本院拥有一支从事老年病诊治、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伍，以诊治常见老年人疾病及多病共存的患者为主，并高度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咨询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吹过，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。曾经的老歌，你记得的有几首？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？ 重拾记忆碎片，题目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中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，也希望我们播出的音乐给你带来好的心情。依然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中，因为我们是陪伴你路上的好朋友。祝你一路好心情。 慌张，寂寞慌张，把眼哭醒的伪装在狂，就露出心事密密麻麻，说谎想找人说谎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我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争又回答，请你再轮回想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你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而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。 的向往一眼握在手，他觉得胸口暖和的。 该不该将门打开？你仿佛看出。 突然亮起你这样的男人，要的不是示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 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助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音乐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在听节目的时候，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的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雨伞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。尽管到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 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爱情是一条漫漫之路，努力人个个感到苦，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尝试，他开始追逐，他孤注一掷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苦，越想在迷途，爱生不起，你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半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间，放弃信仰月光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。你想要尝试，他开始追逐，他不注意只一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，爱舍不弃，你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给别人一些时间来了解你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认识别人。在爱情或者生活中，无需太匆忙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有一类人呢，都是在自我折磨。明明非常非常非常爱对方，却宁愿心痛的死掉，也愿意放手，然后转身离开，任眼泪肆意的流淌。大可不必，好好爱自己。 天空里那朵云，它要飘到哪里？晃呀晃，我的心。 当这个秋季花花世界有 河飘着天，荡呀荡呀，心里荡着个秋千，想着可以摸到天。 虽然我感到孤独， 你在身边等我，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 你在身边等我， 从来都是勇敢漂泊， 也在身边等我， 从来都是怀里重生不息为我。 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新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在生活里活着，坚持着，经历着，本来就是可喜的事情。人生呢，就像一场艰难的跋涉，我们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折磨，没有必要将苦处放大，放下心中所累。生活从来都没有拖欠过我们，不要总是哭丧着脸。世界很大，风景很多，喝一杯咖啡不加糖，品品苦的滋味吧。 小眼睛有点不理，你努力睁开眼睛，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，小眼睛戴隐形眼镜，想把保龄球们塞进高尔夫球的小洞里。 放出你 今后掌教之意，深渊记忆不要放弃，眼睛想也有太多美丽，那三点眼睛放出你的眼里，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，深渊记忆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都太甜了，你心里只有你，再见你的隐形眼睛，它已经很有真假之力，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忍耐的等待，幸福呢也可以来得慢一些，只是它要是真实的。人生的道路呢，走走停停呢也是一种闲话，边走边看是一种优雅，边走边望是一种豁达。没有不会谢的花，也没有不会退的浪潮，没有不会暗的光线，也没有不会好的伤痛，更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。 也许爱情是合伙人的问题，像一个迷宫，我们走不出去，兜了一圈我还是回到原地，那个属于我的你又在哪里？在爱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，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。爱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让你着迷？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有寻觅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像一场战役，跌跌撞撞清醒，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伤越来越清晰。世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，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。爱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让人着迷？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要寻觅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像一场战役，跌跌撞撞清醒，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想越来越清晰。街的霓虹灯都在嘲笑我的落寞，昏暗的角落只剩我一个，有谁能了解我的寂寞？ Oh, 爱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让人着迷？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要寻觅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像一场战役，跌跌撞撞清醒，过后还是循规蹈矩，想越来越清晰，想越来越清晰。 透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，心会不会痛，脚步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想给他给那么浓，没有合伙的人不会懂，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，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听我的真，继续的问我放弃，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， 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，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。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，跨过原野，铺在山与海之间。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，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，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钟，让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。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为听乐。 在生活里其实有很多搬弄是非或者是挑拨离间的人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远离这些。对社会简单的形容就是权势人，但是社会肯定会分出层次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竞争。你必须努力才能够使自己成为强者，而不是金钱，最终的结局是被压在社会的底层里。 你搂住我的双肩，轻声说抱歉，我抬起头看你的脸，看见深深的疲倦。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掉眼泪，这一次也好像显得特别黑，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。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，只是我俩没有明天，爱得越深越有罪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 气开始转凉，我又穿上你留下的羊毛衫。当午夜的热开水从前一样不争气的眼眶，不想太习惯一个人说话，只有自己回答。看着纯白色的沉默沙发，问一声你在干嘛。世界多大，活着多么挣扎，爱情若喧哗，这样的问题你能懂吧？每一个疑问句都在等你回答。如果有一天我没想给你点梦的另一边，会记得你总笑我，笑我问的太多。过了沉重一天独自回家，心想你空空荡荡，猜想你的生活一阵风梦与时间相拥抱。生命